scattered on the floor. Reckless love is strong. I wish my soul was.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北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M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游戏，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北京时间晚上8:01，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和您见面。大家好，我是左小美。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每期节目的音频视频回放我们都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账号上，大家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小美要跟大家聊聊 OP 和 ED。那首先咱们要弄明白，到底什么是 OP， 什么又是 ED 呢？OP 全称是 Opening Song， 是动画开头主题曲或者是片头曲，动画开头所播放的歌曲，一般以每一个季度为单位更换一套 OP 与 ED， 但是总集数只有26集或者更少的动画片则不会更换。在一套动画片当中， OP 的数目如果多于一首歌，那么在随后发行的原声 CD、 网上讨论以及动画资料整理等场合会以 OP1、 OP2 等等表示。那部分人呢会把这种术语套用在日本动画以外的动画。 ED 全写是 Ending Song， 指的是动画片尾曲，在动画结尾所播放的歌，一般也是以每一个季度来更换一套 OP 和 ED， 那总集数只有13集或者更少的多数不会更换。不过啊，根据统计， ED 的数目往往是比 OP 要多。那在很多经典的动画作品当中， OP 和 ED 不仅仅是片头片尾例行公事的点缀那么简单，往往也起着呼应剧情的作用。一些 OP 和 ED 还成为了许多二次元爱好者都能随口哼唱几句的神作。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小美就来带领大家欣赏出现在国漫以及日漫作品中的经典 OP ED 音乐作品。那现在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 声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今天这期节目呀，要跟大家说说 OP 和 ED。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叫做《Only My Real Gun》，它是 Flipside 组合的第一首单曲，由八木照悟质朴曲编曲，2009年11月4号发行。这首曲子也是 TV 动画《某科学的超电磁炮》片头曲。这首歌曲所描述的是有着超电磁炮之称的超能力者玉坂美琴，在创作时为了表现出玉坂美琴最强电击时的形象，谱曲时八木照悟质采用了电子吉他、电子鼓环等电子乐器来渲染气氛。而歌词部分为了塑造出玉坂美琴直爽、自信、不拘小节和不畏艰难的性格，在歌词里面也使用了较多的感叹句和疑问句来增强冲击力。评论说，在动画本身的高人气笼罩下，更让人惊讶的是演唱者南条爱乃的出色唱功。他的声线属于温润的甜美派，新曲发表之前就让人很难想象他会如何表现 Flipside 惯有的节奏感强劲的风格。但是在电台发表了这首新曲之后，众多乐迷都完全放心了。南条爱乃在 Only My Real Gun 中飙高音的唱法也让大家颇感意外，音调和乐曲的配合度也是极高。简短的前奏过后，以副歌开头，把听众的情绪很好地调动了起来。第一句非常安静，钢琴的分解和弦夹镲片的敲击，能够听见这些声部较为清晰的出现，比如说电吉他在较高音区的分解和弦。那至于人声休息间奏部分，是在吉他独奏。总体来说呢，《Only My Real Gun》在各个过渡的环节都有悦耳而且充满变化的音色填充，而且主要的伴奏音色相互之间的搭配也非常融洽，是一首成功的动漫主题曲。 能绽放光芒，若能绽放光芒是由乐队 Goose House 演唱的歌曲，作为日本动漫《四月是你的谎言》中的第一首片头曲。歌曲爽快的曲风令人炫目，以至于很多观众就是因为这首歌才接触到动漫作品。《四月是你的谎言》是一部由日本漫画家新川直司创作的漫画，曾经获得漫画赏少年部门奖。故事讲述了中学男生钢琴家有马公生和女生小提琴家宫原勋共同努力青春物语。乐队 Goose House 表示，有马公生、宫原勋等这些登场人物内心隐藏的光和影是人人都有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想让人去为他们加油。 Goose House 为了作曲特地去看了原作，在读了这部作品的原作之后，成员各自的所思所想汇聚在一起，将读后的感受汇聚一起，创作出了这首歌。这也是 Goose House 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全新曲调。 面这首歌是《梦回环》。《梦回环》是由腾讯出品、绘梦动画制作的长篇网络动画《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片头曲，幽猫由 Neko 演唱。在《狐妖小红娘》这部漫画作品当中，当爱情面临着世事沧桑、世意时移，长生不老的妖和寿命有限的人之间一样能够拥有纯美的爱。也许时间并不会让爱情腐朽，而会让爱情如美酒一般，越是久远越是馥郁醇香。是电视动画《小林家的龙女仆》的片头曲，发行于2017年1月25号。《小林家的龙女仆》是由酷教信徒创作的，于2013年5月在月刊 Action 开始连载。 单行本由双叶社出版，2016年5月动画化。这部动漫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小林居住在一个公寓当中，某天龙托尔以女仆的身份闯进来，开始了跟小林的同居生活。尽管身为龙的托尔认为人类是愚蠢的生物，但是因为小林此前对他有恩，同意收留他，以及初次相遇时的一番交谈感动了托尔，并且使他极度喜欢上了小林，并且全力以赴地为他提供服务。这就是一个龙娘和一个每天为了生活而奔波的白领之间发生的日常喜剧。片头曲《清空狂想曲》因为空耳梗而爆火网络。空耳专指一种在原歌曲的歌词上故意把原语言的发音理解为另一种语言，写出和原本歌词意思不同甚至毫无关联的新的歌词，以达到恶搞文字游戏。尤其常见于把一种语言按照发音强行用其他语言的文字代替。每当《清空狂想曲》的旋律响起，满屏都是舅舅爷的弹幕，也很是壮观呐。这首歌曲是小小鹿，小小鹿是动画《师兄》中角色小鹿的角色歌，于第31集的结尾推出。歌曲与生动活泼的旋律深受广大小鹿迷喜爱。动画《师兄》推出之后人气暴涨，而里面的角色小鹿由于萌萌的外表也获得了很多的人气。于是在动画《师兄》第31集的片尾曲后又播放了小鹿的角色歌《小小鹿》，随后在哔哩哔哩网站上又推出了《小小鹿》MV 由嘉儿将军编舞，直到现在《小小鹿》都是各位二次元舞剑翻跳的热门曲目呢。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下半场节目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叫做《把泪水献给你》。《把泪水献给你》是日本女子偶像组合 No Name 的单曲，2013年4月10号由 King Records 发售。电视动画 AKB0048， 也就是 AKB0048 声优工作的九人演唱单曲。AKB0048 是以现实的日本大型女子偶像组合 AKB48 的系列动画，于2012年4月开始播放电视动画，第二季于2013年1月5号开始播放，是一部以近未来的宇宙为舞台的动画。动画延续了 AKB48 的名字，并且继承了他们灵魂的 AKB0048 第77期九名研究生将强行突入各种各样的星球，送去他们的游击队时现场表演，描写这种由去看偶像表演发展为偶像为你来送表演的进化过程。 小伙伴们一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呢？其实这个啪叽啪叽本大爷最啪叽舞是由卢恒宇和李书杰工作室的李书杰和鸟王合唱的首歌曲，由卢恒宇和李书杰作词谱曲，是由知名国产动漫作品《十万个冷笑话》第二季第六集的片尾曲。这个舞蹈啊，源于一个打赌，来源自《十万个冷笑话》的第一季第七集。啪叽啪叽本大爷最啪叽舞把尘封了一年的约定终于兑现了，鸟王在星际尾牙上跳了这段舞蹈，真是惊为天人呢。这首歌曲的曲调清新欢快，槽点众多，被称为十万个冷笑话里最冷的一段舞蹈。 啪叽啪叽本大爷最啪叽，啪叽啪叽你们为不定，啪叽啪叽星期八的电影看，本大爷最怕鸡。 睡过头发现把日梦里的晚错过了昨天，没吃了好遗憾还没这么晚，中国只剩一半，我只好把鸡像猫咪到不行街去乱跑，骑上单车去吃到上肉一肉，大事小心都别烦恼别计较，大包放冰箱，吧唧吧唧我喜欢你，悠悠脸出的腹肌，星际尾牙和我一起跳，啪唧啪唧旋转的冰淇淋，啪唧啪唧爆米花发型，啪叽啪叽巧克力快乐鸡，啪叽啪叽啪叽餐牌鸡，啪叽啪叽本大爷最啪叽，啪叽啪叽你忘了不停，啪叽啪叽星期八的电影看，本大爷最啪叽。 Awake 是电视动画《灵气》的片尾曲，君之少爷作词，邓浩明作曲 ，Rio 演唱。电视动画《灵气》改编自平次元作的同名网络漫画，动画由绘梦负责制作。2016年6月21号开始，每周二更新，一共有20话。日本电视版2017年1月7号开始，每周六8点在 Tokyo MX 首播，全10话。故事讲述了贫穷的青年杨静华遭遇交通事故，再次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成为了年轻10岁的水灵少年。正当妄想着这是死后重生，马上就可以踏上人生巅峰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自称杨明思的白发帅哥。他告诉杨静华已经去世的消息，并且邀请杨静华和他签订契约，成为他的影灵。后来两人对彼此都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踏上了互相支撑彼此的旅程。 是幻境的边缘， 之轮。转动命运之轮是日本乐队 ZARD 由坂井泉水作词，莅临诚一郎作曲，古井弘人、池田大介编曲，收录在 ZARD 的同名 EP 当中，于1998年9月17号发行。这个单曲作为动画《名侦探柯南》的片头曲，单曲发行首周获得了日本公信榜单曲周榜的首位，累计了24.7万的销量，由此成为了 ZARD 销量第21高的单曲。1998年12月，该单曲获得了年度单曲榜的第96位。2016年1月9号开始，由日本女子组合拉蓬蓬演唱的《转动命运之轮》也成为了《名侦探柯南》TV 版的片尾曲50个异地。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动画的片头和片尾曲啊，那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一首二次元世界里几乎人人知晓的神曲，那就是《禁绝的边境线》。作为插曲，出自2016年4月的春季番 TV 动画《超时空要塞》。这首歌曲在《超时空要塞》第一话播出之后，就由于它洗脑的节奏而大肆流行。 いつも会って恋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如果您看节目的时候感到开心呢，也不妨关注我们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也非常欢迎大家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的二次元圈里大咖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上都有官方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